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网络杂志雷姆区区、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新华网、环球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者研究晚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晚会网站、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的朝鲜革命博物馆进行现场得到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体育王、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以及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厄瓜多尔金正日图书馆、厄瓜多尔主体青年小组、巴西朝鲜团结晚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再次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老挝通讯社、几内亚全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和俄罗斯、厄瓜多尔、巴西等国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观看国防科学院新近开发的我们朝鲜市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